《哈利波特与凤凰社》第十章，卢娜·洛夫古德，第39集。 哈利这一夜睡得很不踏实，他的爸爸妈妈不停地在他的梦境里穿行，但从不说话。维斯莱夫人对着克里切的尸体伤心哭泣，卢恩和赫敏头戴王冠在一旁看着。哈利发现自己又走在一条走廊上，走廊尽头是一扇紧锁的房门。他猛地惊醒过来，伤疤隐隐作痛。他发现卢恩已经穿好衣服，正跟他说话呢。 最好抓紧时间，妈妈要发脾气了，她说我们可能赶不上火车了。 整座房子里一片混乱，哈利以最快的速度穿上衣服，听着外面的动静，似乎是弗雷德和乔治给他们的箱子施了魔法，让他们飞下楼去，省得自己搬。结果箱子径直撞向金妮，撞得他一连滚下两段楼梯，摔在门厅里。布莱克夫人和维斯莱夫人同时声嘶力竭地尖叫起来， 弄不好会是他受重伤的，你们这两个白痴， 重伤的家宅。 哈利正在穿软底运动鞋，赫敏匆匆跑进房间，一副紧张不安的样子。海德威摇摇晃晃地立在他的肩膀上，他怀里还抱着动来动去的克鲁克山。 爸爸妈妈刚把海德威送回来。 猫头鹰很善解人意地扇动着翅膀飞了过来，落在自己的笼子上。 你准备好了吗？ 差不多了，金妮没事吧？ 哈利戴上眼镜问道。 维斯莱夫人给他包扎了一下， 赫敏说。 可是这会儿疯眼汉又抱怨说，斯多吉波德摩没来，我们不能走，不然警卫就少了一个人。 警卫？ 哈利说。 我们去国王十字车站还要警卫？ 是你去国王十字车站需要警卫。 赫敏纠正他道。 为什么？ 哈利不耐烦地说。 我认为伏地魔现在正潜伏着等待时机呢，难道你要告诉我他会从一个垃圾箱后面跳出来对我下毒手吗？ 我不知道，反正疯眼汉是那么说的。 赫敏心不在焉地说，一边看了看手表。 如果不赶紧动身，我们就肯定赶不上火车了。 拜托，你们都赶紧给我下来。 维斯莱夫人大吼一声，赫敏就像给开水烫了似的跳起来，一溜烟地跑出了屋子。哈利抓起海德威，胡乱地塞进笼子，然后拖着箱子跟在赫敏后面往楼下走。布莱克夫人的肖像在气愤地大嚷大叫，但没有人去拉上帷幔把她遮住，反正门厅里这么吵闹，肯定还会把她再次吵醒的。 哈利，你跟着我和唐克斯。 维斯莱夫人提高声音，盖过了那声嘶力竭一遍遍重复的叫骂声。 泥巴种，把你的箱子和猫头鹰放下，阿拉斯托会对付这些行李的。哦，看在老天的份上，小天狼星，邓布利多说过不行。 就在哈利费力地跨过堆放在门厅里的大大小小的箱子，往维斯莱夫人那儿移动时，一条熊一样大的黑狗出现在哈利身边。 哦，说实在的， 维斯莱夫人绝望地说。 好吧，后果由你自己负责。 他一把拧开大门，走到外面九月微弱的阳光下，哈利和黑狗也跟了出来。门在他们身后重重地关上，布莱克夫人的尖叫声立刻被隔断了。 唐克斯在哪儿？ 哈利问，一边东张西望地和他们一起走下12号的台阶。刚来到人行道上，那座房子就消失了。 他就在那边等着我们呢。 维斯莱夫人板着脸说，目光躲着不去看那条蹦蹦跳跳走在哈利身边的黑狗。街角处有一个老太太在跟他们打招呼，她有一头打着小卷的灰发，戴着一顶形状像猪肉馅饼的紫帽子。 你好啊，哈利。 他眨了眨眼睛说。 我们得抓紧时间了，是不是，茉莉？ 他看了看表。 我知道，我知道。 维斯莱夫人叹着气说，一边把步子迈得更大了。 可是疯眼汉还想等斯多吉呢。哎，如果亚瑟还能从部里给我们借到车子就好了。可是最近福吉连一个空墨水瓶都不肯借给他了。麻瓜们怎么受得了不靠魔法的旅行啊？ 可是大黑狗开心地大叫一声，围着他们跳跃嬉戏，假装扑过去咬鸽子，还绕着圈子追逐自己的尾巴。 哈利忍不住哈哈大笑。小天狼星这么长时间一直被关在屋里，可憋坏了。维斯莱夫人撅起了嘴巴，那模样简直有点像佩妮姨妈。他们步行了20分钟才赶到国王十字车站，路上没有发生什么大事，只是小天狼星为了逗哈利开心，做事吓跑了一两只猫。一进车站，他们就假装若无其事地徘徊在第9和第10站台之间的隔墙边，等到四下里没有人了，才一个接一个地靠在墙上，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越到9右4/3站台。只见霍格沃茨特快列车停在那里，喷着黑色的蒸汽，站台上挤满了正在告别的学生和他们的家人。哈利大口呼吸着这熟悉的气味，感到心快活得像要飞起来一样，他真的要回学校了。 真希望其他人能及时赶来， 维斯莱夫人焦急地说，扭头望着横跨站台上方的断铁拱门，待会儿后来的人将会从那里过来。 这条狗真不赖，哈利， 一个梳着脏辫的高个子男孩大声说。 谢谢你，李。 哈利咧嘴微笑着说，小天狼星在一边兴奋地摇着尾巴。 哦，太好了， 维斯莱夫人说，明显松了口气。 阿拉斯托带着行李过来了，看。 一顶搬运工的帽子低低地扣在那两只不对称的眼睛上。穆迪推着一辆堆满箱子的手推车，一瘸一拐地穿过了拱门。 一切正常， 他低声对维斯莱夫人和唐克斯说， 看来我们没有被人跟踪。 几秒钟后，维斯莱先生带着卢恩和赫敏出现在站台上，他们把穆迪行李车上的箱子一件件搬下来。快要搬完时，弗雷德、乔治和金妮才跟卢平一起赶到了。 没遇到麻烦吧？ 穆迪粗声问道。 没有， 卢平说。 我还是要向邓布利多告诉多吉一桩， 穆迪说， 这是他一星期里第二次不露面了，怎么变得像蒙顿格斯一样不可靠了？ 好了，好好照顾你们自己， 卢平说着跟他们挨个握手。他最后来到哈利面前，拍了一下他的肩膀。 你也是，哈利，要多加小心。 是啊，避免麻烦，提高警惕， 穆迪说着也跟哈利握了握手。 你们每个人都不要忘记，写信时千万不能什么都写，如果拿不准就干脆别往心里写。 这次见到你们真是太好了， 唐克斯说着搂了搂赫敏和金妮。 我想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。 提醒大家上车的汽笛响起，站在站台上的学生们开始急急忙忙地登上火车。 快点快点， 维斯莱夫人心烦意乱地说，胡乱地拥抱他们大家，两次把哈利抓过去搂了搂。 写信听话，如果忘记了什么我们会寄过去的。好了，上车吧，快点。 刹那间，大黑狗靠两条后腿站了起来，把前爪搭在哈利的肩膀上。但维斯莱夫人一把将哈利推向车门，一边压低声音说， 看在老天的份上，小天狼星，你得更像一条狗的样子。 再见。 火车开动了，哈利从敞开的车窗向外喊道，罗恩、赫敏和金妮在他身边一个劲儿地挥手，唐克斯、卢平、穆迪、维斯莱先生和维斯莱夫人的身影很快地缩小了，只有那条大黑狗追着车窗奔跑，不住地摇晃着尾巴。站台上一掠而过的人们看到狗追火车，都被逗得哈哈大笑。接着火车拐过一个弯道，小天狼星不见了。